上发双打的赤膊，感觉心跳变好慢。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，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。

我的心比帆继续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仍地在乎，此情难在。是有了慰劳，想替你开心，但却无法喜欢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里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。 明晨梦变真，

须细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

许白天隐藏了太多感觉，也许让人渴望倾诉，以为真实的眼人不该像从前。 守护他身旁，若

回去，也许轻轻哭泣，也许低头叹息，让爱情一至此又有什么关系。纵然依依不舍，倒也好散好聚。无论如何，请你忘记，虽然对你来说也许并不容易，让爱情一至此何苦再提过去。让我依然是我，让你依然是你。 角落，随便哭，笑的孤独。